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系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今日我哋请翻牛医生翻嚟啦。 阿笋哥咧？ 阿笋哥个卵样，屌你！你琴日录卵完音个卵入边走卵， 有冇喺度屙督屎先走啊？ 今次冇屙屎喎。 有冇喺度冲凉啊？ 今次冇冲凉，上次屙屎又冲凉。 阿花哥仲敢唔敢上嚟啊？ 花哥冇见花哥一排啊，好挂住佢。 挂住你老婆啊！ 你哋唔好咁讲花哥啦，听佢上嚟斩鸠喎，我老婆咁卵核突，影衰花哥啊！ 唔系我话阿花哥救呢一个咩啫？救义气，马苏靓。 花哥救义气， 救义气， 救义 气。我哋成日见到个网度咧，最得意啊就系碌鸠同喎，又系碌鸠同喎。 碌鸠同，碌鸠系碌鸠同定系碌鸠同？ 碌鸠同啊！我哋向住啲女同事讲佢个名，讲六次喎。 鸠同，碌鸠同， 碌鸠同。 唔係俾姑娘劈袋咧，真係鳩到佢屌啦！ 小雞雞話佢有病啊，就 有個小雞雞咩？ 有個叫小雞雞， 女仔嚟噶， 唔知啊。仲有啊，大家成日都話唔知佢金鑽喺邊，大家 係金鑽咧要阿牛醫生教大家去一次嘅。 嗱，你咧就記住咧，其實知唔知大家肉食個熟食市場拆咗佢喺邊啊？如果係知咧，其實就係嗰度行前啲就係噶啦。 唔 係大家 道 前啲啊！ 上海街神燈斜對面，嗰度叫咩？嗰間。咧下面有間大榮華，唔係榮華餅店樓上。 大家記住，個熟食市場拆咗㗎啦。咁咧，嗰度個對面嘅死亡灣角啦，嘅斜對面咧。咁如果唔知，我仲有一個最容易認嘅，前面就夠維康。 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佢同維康同熟食市場夾撚住嘅。係 啊， 係 啊，係啊。 仲有錯，嗰間維康記住係開24小時嘅。係 咩？ 因為我試過。 去買名堂， 買嘢飲，係 咩去買嘢飲？ 因為嗰時金鑽咧，佢出嚟有時嗰啲撚樣， 唔係佢咪俾嘢你飲嘅， 佢唔俾水你飲嘅有時， 係咁撚卑鄙， 唔知啊時事嘅咋？ 唔係以前佢俾嘅，不過都係啲水喉水嚟，好 唔係嘛？ 屌你睇嗰啲撚樣都有蒸餾水， 唔係你俾多啲錢佢， 唔係以前有檸檬茶飲㗎， 係咩？係 啊， 而家唔俾嘅， 因為啲撲街係又攞，唔係又攞。 好撚少錢啫喎，檸檬茶。 但係佢開個雪櫃又唔攞嘅。 咁話説咧，我最近都有去過金鑽，咁咧。行到附近咧，大家可能認住一條撚樣傻傻地喎，成日嗌你啱唔啱？啱唔啱？問你啱唔啱？ 啱未啊？ 雞頭啊！ 啱未啊？屌你啦！我機關槍就啱啱啱啱。 佢走咗啫，啱唔啱？啱唔啱？咁樣。跟住咧，嗰日我又行過啊，熟食市場有條女企喺度，跟住另外一個馬夫又指一指，啱唔啱？ 唔係，佢咪指住自己啱唔啱？一想對麻甩佬嚟啊！你大佬喎！ 大家聽眾記住唔啱啊，因為你唔好答佢，記住轉彎就去金鑽。 啱啦，屌！ 我哋雖然冇收傭，但係話俾你金鑽，總之係維康隔離啦。 唔係，我屌認住金鑽牛，你一上 去就金鑽牛，唔好去金翡翠啊嗰啲，唔好得唔得㗎嗰啲我未。 金翡翠我去過一鑊啊，啲火唔得㗎，啲女都係一般㗎咋。總之去金鑽服務 態度。我見有啲女翻工嗰啲好後生去金翡翠見工，極走咗過嚟金鑽喎。 唔係應該等陣我屋企見工啊！呢啲屌個老味。 咁撚搞嘢嘅，咁啊，我哋今日講咩好啊？ 今個 topic 就係開第二個阿牛醫生又撞到大鱷，談大鱷意。 今日咧就呢排唔知成日都真係。 唔係喎，點解呢排成日遇到大鱷嘅？ 成日見工咧，因為咧做咗見工喎。 你個撚樣真係慘成遇到大鱷。 咁咧，我最近見一個咧都幾撚賤嘅，咁咧呢個。 大鱷梗係賤啦！屌你老母，邊有大鱷好㗎？ 呢個賤閪咧，即係叫賤閪。 男人定女人？屌你個賤撚！ 就係見工喎，咁咧就哇，你都畢咗業好多年嘅，哇係啊， 啱啱好經驗豐富啊嘛。 呢個撚樣講咗一句，你其實有冇諗過你想點啊？你做咗咁多年，你有冇諗過你個定位係點？哇，幾撚撲街！ 你諗我安住個衛星定位，我知道自己定位係點啊？屌你！ 我屌佢，我真係想話啦，我話如果話我知道我定位喺邊啊，我就唔使嚟同你打工啊。第二樣嘢。想當年，好坦白講，97年前或者早10年前開診所，我諗你盲頂啊，即係你蒙頭黑刷，你見人就屌啊！總之你見啲病人都屌啲，你我話俾你聽，你一定係成功啊！因為 我想問一下， 嗰陣時啲醫生係好 係咩？嗰陣時真係 好輕香㗎，嗱 我同埋我想問一樣嘢，楊醫生，我以前去嗰啲屋村醫生睇症咧，收成兩嚿水，即係下邊嗰啲 閒閒地 嘅，係啊係啊。 嗱，我講最近啦，我撇開少少講啦，我試過好多年前，我出嚟做見工，講緊係7年前啦，啱啱我離開醫院，咁啊見走咗石結尾見工，石結尾嗰度咧，你知咪好多舊樓？ 係啊係啊係啊！ 其中有一間我廢撚事講嗰個閪佬啦，見工，咁咧佢間鋪點咧？好似涼茶鋪好撚高嘅，有把吊線轉轉。 哇！屌你老母，仲有佢咁 高？個醫生一日翻幾個鐘，你知唔知？ 10個鐘， 4個鐘， 唔係話。 朝早2個，晏晝2個，咁其餘時間咧，佢出咗搞美容。 咁嗰檔嘢邊度睇？ 佢仲有一個醫生喺度嘅，個醫生學歷都唔係渣嘅。咁咧，佢講到明每一次睇症幾錢咧，最少 380蚊。 點收到咁多錢啊？ 我點撚知啊？380蚊。誒係啊，額外藥物零加，總之380蚊。 唔係話落，咪仲零加？ 仲有人坐滿坐喺度喎，睇喎。 好 過 去搶啊！ 不過我屌佢嗰陣時見到好啦，咁啊，所以我話俾你聽，我亦都做過學生。我做學生嗰陣時講係十幾年前啊。咁咧嗰陣時有啲同學仔咧就會上堂咧就會跟一啲呢啲醫生去睇下見下世面嘅。其中有個同學話翻俾你，佢話翻俾你聽，我個屋村醫生幾撚巴閉。佢話一個月揾起碼都咁30個啊。 唔係吧？30萬喎。 啊，即係差唔多已經係好算係咁噶啦。咁咧仲要咧嗰日咧出坐滿曬人，有一隻雞入咗嚟，雞啊！咁啊，佢做只雞就 唔係真係食嗰啲雞定乜雞？ 啲即係 做嗰啲雞。 咁啊，佢話我下體又乜又如何咁啊？跟住佢成指住嗰只雞話：你唔好再嚟睇啦！你咁樣嚟睇會影碎我哋嘅診所，出面啲病人唔中意。咁樣講啊？ 唔係話 以前嗰個年代唔係好耐，十零年前仲可以咁。你話而家成行成市周街都係診所。 而家真係周街都係診所喎。 係啊，嗱。咁我哋講翻嗰條閪撚啦， 嗰條大鑊。 咁佢又話你咩定位咁樣？我話我 衛星定位。 我咧就因為講真咧，我係好客氣，亦都唔知道將來想點嘅圈子細。咁同佢講話我其實都好想繼續想打工，我咧想多啲時間陪下啲屋企人。咁啦，咪算啦。跟住佢又話你我咧成日咧就舉辦一啲咧新界咧嗰啲嘅嗰啲讀書小組， 有讀書小組嘅你哋嗰行 咁樣啊，真係 唔係係咪互溝啊？去到有啲姑娘同你吹下簫啊， 咁啲藥廠整埋嘢食下飯，咁啊啲醫生上嚟讀下嘢， 哇！咁啊真係大鑊。 佢講咗一句：我成日搞，點解唔見你咁樣？我屌佢老母！ 唔係佢嗰讀書小組要俾水㗎， 唔使錢嘅，啲藥廠贊助嘅。 但其實都係上去食餐飯嘅咋嘛？ 食餐飯傾下偈啦， 即係呃錢啦， 呃錢呃翻食。我使求你，你玩鳩啊！仲要喺度屌，仲要喺度潤鳩我。跟住仲要你開幾多人工啊？咁樣我咪講嗰陣之後，人工方面咧，我要再諗諗啊！即係講根本就冇誠意。好啦，咁啊。呢、這個人咧，話説咧就住喺我嘅診所嘅附近嘅啫。咁話説咧，有一呢條撚樣咧，佢就有一次咧就有個病人走嚟睇我啦。咁啊，最近嘅事嘅啫。佢就本來想睇呢個醫生嘅喎。佢就話：嗰個醫生要成11點幾先翻。咁原來個撚樣咧就佢要走兩檔嘅，仲係請唔撚到人，佢自己走。 不，我想問下牛醫生，佢係咪醫術好撚精湛嘅 咧？我話俾你聽，佢係窿閪第一，第二樣嘢咧就冇黑。基本上係自己啃唔撚掂啦，所以請個人屌佢老母啲乜撚樣。 咁你真係要好撚。 呢啲唔係但我呢個 cheap 惡啊！基本上咧就想即係擺個壇喺度，以為自己好撚醒，其實我撚。 扮老虎食豬啊！呢真係。 扮老虎啊！我諗扮老鼠食豬。 扮老虎食豬啊！佢唔係老虎實扮嘅老虎食豬啊！ 咁你頭先講起咧，而家成行成市啲醫療集團啦，我話俾你聽，有一啲咧嗱，我又唔講啦，不過大家如果醒嘅就可以知道咧上市嘅有啲嘢知唔知啊？ 喂，真係唔知喎！醫療集團有上市嘅咩？ 阿玩具大王嗰啲 咧，但我想問一下，醫療集團有股票嘅咩？我未 有， 又未見過嘅。 你上網睇到，你有冇睇阿曾 Sir 廿八蘇啊？ 有，但佢好撲街，未上冇上冇。 每一日晏晝都一個叫做咧康健宇啊，康健有上市嘅，唔知零幾 啊。但我想問一下，佢嗰啲股票有冇交易㗎？ 我點閪知啊？得嗰唔知幾多少個診所咁啊，就話㗎啦。 唔係牛醫生，我想問一下，佢會唔會唔出糧俾翻啲股票你？ 屌佢老母嗱！話説咧，最近咧，我又同個同行啦，就食下飯啦，個同行講佢話。誰個咧有一個連鎖店，就有十幾間診所嘅。係。咁啊，話説呢間上市嘅老闆咧，就出幾千萬去收購佢，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出幾多？ 二千萬。 四千萬。 唔係嘛？ 四千萬十幾間，即係平均300。 300萬一間啦。 一間診所即300萬，唔撚係嗰啲唔係。 唔係，佢係咪連埋間鋪賣俾佢啊？ 你話撚鳩，嗰啲全部租鋪嚟。租㗎啲鋪。 唔係，我想問下有冇傻仔買先？ 我話俾你聽，我以前開個診所啊，買出去買10萬都冇人要。 唔係，但係點解佢可能會俾4000萬佢買間鋪？ 咁大家諗下咯，買撚咗之後，私下過翻水俾佢撲街咯，呃股東咯。 即係呃啲股票嘅股民啫喎，呃啲小股民啫喎。 呃股東啊！ 哇，咁好撚慘。唔係，佢邊有股東咁撚蠢嘅？ 我點閪知啊？ 咁啊，真 係。即係呢個世界，你要諗下4000萬買10萬都冇人夠啊！真係，肯定大家有屎忽數啦。 唔係呢啲一定係屎忽數嗱，第一第二。 因為唔係間間診所都賺錢㗎嘛。 咁啊係。 有幾多間賺啊？ 唔係嗰條數寫出嚟就一定賺啦。 係啊，但係問題啊，我真係唔知點解肯出4000萬收購。 唔係，係咪都係外國嗰啲傻閪集團啊？屌！ 嗰個都係啱頭先講錯啦。 地上市嗰個啊！ 屌你老味，呢啲真係賊匪啊！呢啲屌你會大惡之中的大惡。 呢、 這 個大惡啦、 啊！呢啲係大惡，大惡之中嘅大惡。屌！ 咁啊，話説咧，我啊最近又見另外一份工嘅喎。 係。 咁呢個又係好撚出名嘅，就係見咩咧？就係嗰啲咧，旺角好興同人哋做美容嗰啲啊。 係。嗰啲咩通江流字？ 咁啊，上撚到上撚到去第一次見啊！哇，佢有啲等好耐，好多旅行嚟行去嘅。 靚唔靚啊？ 啲女唔都幾靚㗎，有啲 叫屎 忽，個屎忽好撚翹嘅。 哇！你搣落去，咪落去咁樣。 好撚搞嘅，不過你唔肯知，人哋會有法律部就喺側邊。咁咧，你見工嗰時第一次咧就見完之後咧，佢話啊，第二次再嗌你去見，見撚完咧撲街，等一等半個鐘，見啊見你嗰個唔知乜撚嘢走入嚟又。 唔係邊個嚟見你先？我想問。 唔撚知啊！嗱，佢入到嚟咧，坐喺間房仔就唔撚出聲嘅。見到你望一望，又唔撚講係邊個？ 唔係通常呢啲都係老細話。 仲撚到鳩尖孖碌啊！攞嗰件 jacket 就綁撚住條腰啊！攞住個 黐線屌！ 坐撚低，跟住望你咁啊！你做咗咁多年嘅啦，講大輪廢話。咁樣咁講完之後咧，講大輪。 啊 將你個履歷咧撇喺台面走撚咗去。 屌你啦！你啲咪老細咯嗱，我話俾你聽，牛醫生拎個撚咗，唔使講都係老細啊。 跟住我坐喺度好耐間房，喂，咁我問村美小姐，咁我而家究竟走定唔走，清楚啲乜嘢？唉，真係慘！跟住有個人鳩尖孖碌打完場，呢啲乜撚嘢嚟？ 嗱，呢啲咪閪佬啦！嗱，我想話俾你聽， 我見過好多最近呢啲閪佬啊， 呢啲大鑊喎， 好撚得人驚啊！ 唔係。他們的心態已經是不是從醫的了，出來撈嘢是從商的嘛，屌你老味，周街都蠱惑仔，這些就是叫大蠱惑啦，蠱惑有分小蠱惑和大蠱惑，這些是叫大蠱惑，還要很撚大蠱惑啊。 他呢就個心態你明白嗎？我你都不撚識，你好大有限啊。 個心態好像是這樣，但他真的不識他的。 好在我認識他 啫。真的認識他。 好在我見過他啫，咁咪含撚啊，仲好似傻仔問貴姓啊。咁啊，人哋好撚記呢啲嘢 咁啫。唔係咁啊，冚得撚咯。不過佢有心請你嘅，我覺得有心合作嘅，同埋你都係一個即係、 傻仔嚟嘅。 唔係傻仔，你個樣似，但係 傻仔但係未定位喎、 啊。你個樣係傻仔，但係個樣個心唔係傻仔咧，最撚廢掉。 我諗住買個嗰啲衛星導航儀啊。 點解咧？ 睇下我定位。 屌你老味！我話俾你聽啊，嗰啲咁嘅柒頭皮，屌你老味出口術就話啊，你定位如何如何，大雪菠蘿你係撈撈嘢撈嘢。係 講得呢啲咁嘅嘢咧，就養低級。係啲就梗唔撚出聲，你唔撚知佢行邊。 你上次遇嗰個大鱷一入到嚟唔出聲，即係你連履歷都唔睇嗰個，嗰啲咪大鱷咯。嗰啲真係大鱷之中嘅大鱷。 佢唔係唔睇啊，佢睇完劈撚喺度走咗 去。唔係，同埋呢啲人哋都唔係從醫㗎啦，人哋個心態已經係從商㗎啦，都一個月幾千萬生 意。呢間人嘅集團成十七間全香港分店，你咪諗下人哋幾撚大啊？ 即係幾千萬一個月㗎咯，真係。 唔撚知佢啊！你諗下咧，嗰啲小姐上嚟幫襯一單都講緊係幾千蚊嘅。 哇！咁樣人哋幾千萬一個月唔會同你講呢啲嘢啦，屌！即係人哋唔會再同你話啊係喎牛醫生。 佢個秘書靚，我想同佢個秘書屌啊，係。 得唔得？ 唔知啊，我跟住 點屌？唔係可能得咩屌？ 可能佢已經屌咗㗎啦已經。 哇！可能係喎。 屌咗你搞阿嫂咪撲街。 唔緊要，你兄弟啫，齊齊齊嘛。 我驚佢斬撚住佢條椎喎。 應該唔會啩？屌你！ 搞到我好似個聽眾碌鳩痛喎。 碌鳩痛。喂，係喎，我哋要回應下好多網友所講嘅嘢喎。有啲人就問呢、這個金鑽點去啦？有咩叫雞禮儀啦？嗰啲 叫雞有禮儀嘅咩？ 有啊！ 一入到係小姐好，你有禮啊！唔係，屌你！後面我已經後面揸過去啦，揸撚住個波，哇！你個波好撚大喎、啊！跟住佢係咩？個小姐通常係咁講，唔係，唔好講咁撚多啦，摸啦！ 係通常都話你好靚仔，啊！你都幾靚仔喎，屌！ 唔係咁唔會講啊！一入到係後面紅袍一揸佢啦，然之後通常著 T back 嘅，或者唔著，啲女咧就 通常唔著底褲，我覺得。 咁跟住有陣時睇你要求啦，你中意就咁屌佢又得，你中意 唔係中意揸條 T 俾你聞下。 我試過有一次咧，直情話你唔好財博咯，一邊屌一邊財咁 樣。你咁撚黐線佢？ 係啊，好撚密，好撚專業㗎你啲真。 唔係呢啲啊，真係要去下啦！我哋都，我哋各位聽眾一定要去下金鑽，同埋金鑽個老細聽到一定要俾啲股份我哋，起碼叫雞唔使錢先啦。 俾條 T 俾抵你。 屌你你開胃！嗱，同埋一樣嘢，阿牛醫生呢排遇到嗰啲大鱷咧。是一些真係社會上邊一等一嘅， 我都唔細啊！大家知道我都係年紀啊， 都係鱷魚嚟嘅。 但問題你出到嚟，你見到嗰啲係更上一層樓啊！真係。 我自己嘅睇法係咁啦，牛醫生，因為我哋喺個學術界嘅圈子裏邊太耐啦，出到嚟咧已經係從商噶啦，等於而家嗰個九歲神童啫嘛。啲人話佢點叻點叻，我可以講一樣嘢，佢永遠都唔會叻，因為佢由細到大都會喺一個學術界嘅圈子裏邊成長。 呢、這個世界有幾大有幾艱，佢唔係知道。 佢咪咩咯？永遠喺嗰個學術界裏面俾人保護住成。 啱啊！你一出到嚟俾人咩幾刀啦？呢啲即係唔係斬你幾刀嗰啲，係喺嗰個人際關係裏面會俾人咩幾刀？好似牛醫生遇到幾條大鱷啦，佢嗰幾條大鱷以前都係醫生嚟㗎。咁人哋點解而家會變成咁？因為從商啊嘛，屌！而家個個係古惑仔嚟噶啦，香港你教個仔話俾佢聽，哇！你要老實啊，諸如此類嗰啲，你死撚得啦！ 唔係啲阿媽阿爸話，你攞嚟讀書，有人頭地出噶啦， 你覺得係咪？ 唔係，你攞嚟讀書係必須，證明你自己個人嘅能力，你係對自己嘅認同。但係問題，你唔好以為自己考第一或者入大學出嚟就係如何如何壓撐咁樣。這個我成日都講的啦，你出來要醒字派嘛，讀書叻，擦鞋叻，托大腳叻，同埋 要踎低食蕉， 同埋你出來找機遇要醒。 啱啊！嗱，牛醫生呢番就真係肺腑之言啦， 讀書叻把撚咩？ 各位聽眾你聽下啦， 大家托塵唔好轉， 唔係要托塵要轉波， 有啲托撚住成世托到執喺邊， 嗰啲係慘啊！仲有牛醫生，我想問下你嗰個別墅搞成點咧？呢間嘢？ 我而家諗住做雞竇， 屌你，叫埋我去好。 你俾人撩， 佢叫鴨竇 啊！我哋諗住搞雞鴨竇 啊！哇，唔係話屌咁撚渣，屌你嗰陣時候大一鑊，個後面俾人屌得多，屌到咁瀨屎啊，大哥屌！ 咁啊係，所以我話俾你聽，呢個世界真係出嚟好撚複雜，真 係。嗱，複唔複雜，我自己咁睇啊，係相對嘅。但係你話喺呢個香港地裏邊，我覺得你純品單純係生活唔到，亦都生存唔到。係，即係你話太純品。遇到有些人等於那些即是現在那些廣告而已，有交 易那個崇品是一廂情願來的，這些是一廂情願 的。牛醫生好厲害，這句是精警，屌你沒有見他這麼久，這句是精警之中的精警， 一廂情願， 屌你去那些教會。 我最近看這個新聞就看了另外一個精警，大家經常都說過了，他叫雞不給錢就等於強姦。咁如果你俾一錢，唔係你有俾錢，但係唔屌閪個咩啊？原來會坐監嘅喎。 啊，真定假啊？ 係啊，我最近睇單新聞就有，就我諗到一個道理，就係俾一錢。 唔係咩新聞嚟嘅先？我想 你聽我講啊，你俾錢唔屌閪就叫假結婚，假結婚要坐監。 屌你老味！ 呢個係一個瞓低。呢個最近揾到一個哲學就係咁。 屌你老味真係得人仔咧，真係。係 咪咧？ 唔係同埋有乜理由？嗱，我話俾你聽。 好多有啲人假結婚俾人捉撚到啊！最近咪坐監，我睇新聞。 嗱，我講一單嘢俾你聽，男人咧有時真係心靈空虛啊！呢啲咧就遇到一啲女大鱷係點咧？以前有個同事你都識噶，我閂咗咪之後先講俾你聽啦。嗰個同事咧就喺我哋醫院做嘅。咁咧話説個閪佬咧次次去叫雞咧都係唔屌閪嘅，齋傾偈嘅啫。 咁樣搞嘢？ 係啊，真係噶！有一次喺大陸啊斷正俾人捉撚到，後屘用錢搞撚掂呢單嘢咧，全醫院都知啦。但係佢一樣嘢戇鳩喎，真係。 人哋以為佢叫雞嘅啫喎。 唔係佢個爆翻出嚟就係冇性行為嘅，即係報紙賣翻出嚟就係、是，啊就係、是、冇性行為，咁多次都冇性行為嘅。 唔撚搞嘢， 係啊， 嘥神 傾偈嘅咋。 咁不如搭埋我去，我屌。 哦，我同你傾啊，屌你！你咁中意應我同你傾，佢傾咩？傾啲鹹濕嘢咯。 哦，咁撚搞嘢。 係啊。 咁撚變態嘅。 佢真係好撚變態啊！屌。 撚得意 嘅。好多年前發生嘅呢單嘢，屌。 哇！呢啲咩？咁點啊？後屘。 後尾啊冇啊，全醫院都知咯。不過佢老婆而家問嘅， 知佢係冇叫雞定知佢戇鳩。 唔係知佢戇鳩，屌你！呢啲咪傻仔啦，真係得人閪嘅。 而家醫院仲有冇成日叫雞團啊？ 冇啦，冇叫雞團啦， 而家冇啦，係 咪？唔係啲人都唔興啦，而家叫雞團。 而家興咩？玩股票啊，好活潑啊，好似。屌你有啲同事聽講揾到好多錢啊！ 屌你老味，你聽我講咧，玩股票會發達，香港唔使派綜援啦！屌你老味， 好活潑啊個股市。 佢老婆波好活潑啊！屌你老味，不過佢老婆肚腩大啲，屌佢老婆以前好靚嘅，好活潑股票咁嘅人。 大家唔知我哋講乜嘅啦已經。 嗱話説有條撚樣咧， 咁多俾人打啊！ 真 係 打啊！屌， 冇咁撚多啊！ 咁好啦，我哋講今集就差唔多啦，屌牛醫生，我哋同大家講聲拜拜先啦，拜拜。